150遇上170，嗌极都嗌唔停。 其实你明唔明啊？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Coplus 呢一对嘅音乐组合由福山雅治加上柴崎幸联成几次，可以话系合作无间。今次继续为电影配上主题音乐歌曲，期待大家喺疑惑之中会找到答案，忧愁当中会寻找到快乐。日本流行推介歌曲 Coplus 北极星。当中要寻找一伙的星星绝对不是容易的事，不过作曲的福山雅治就说由这首歌曲可以帮得到你了。今天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 Coplus 北极星。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开始今日嘅骚动音乐之前咧，首先有一个嘅问答游戏同大家玩一玩嘅，打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啦。我哋有香港电台第二台港铁礼让运动2022嘅问答游戏，打入嚟18723888答问题咧，如果答啱咗咧，就会有一个礼物包送俾你噶啦，包括有呢个东铁线过海段口罩一盒啦、口罩套啦，仲有港铁吉祥物铁仔遮套、折叠杯同埋环保袋啊。咁啊，今日嘅问题非常之简单啦，就系答港铁要注意个人卫生啦，记得一定要佩戴乜嘢防护装备先可以搭车呢？嗱，提一提大家，呢、這个装备咧，而家人人出街咧都一定会带嘅。到底系乜嘢咧？如果答啱嘅话咧，知道个答案咧，打入嚟18723888咁啊！我哋骚动音乐咧，今日系总共会有十个礼物包送俾大家，送完即知啊！ 嚟到啊！10月10日星期一嘅骚动音乐啦 ，Hello，、yeah. 喂，波成，今日犀利啦，即系我想今日唔讲其他嘢住，今日净系同你探讨一样嘢啫， 咩啊？ 嗰啲咩音乐桑拿呢，我哋摆埋一边先，唔讲住，我净系问你一个问题啫， 咩啊？ 即系作为音乐主持人系咪先？大家都，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 啊！你开到个头咁样， 我编你啊！今次摆明，我问你啊，你觉得受骗的那个系咪真系比骗徒更混账先？ 系， 即系我自细啊，我细细个我就听一个节目咧，就讲感情噶， 跟住 探讨嘅感情、男女关系啊咁样。 嗰个咩绝情谷啊？ 唔系，呢个都有听，呢个都有听。但系即系有一个咧，就系咁样噶。个主持人个 setting 咧就话自己系单身啦咁样，咁我节目咧由未改名之前喺第二度做啦，以前咧叫喺天 power 嗰度做啦咁样啦，咁因为节目主持人咧就话自己单身，单身咗5-6年，冇拍拖咁样，跟住然后突然最近佢话，哎，原来我一路都系欺骗大家。我一路好瞒住大家， 你把声做咩成个达哥噶嘛？你特登，你啱啱咪扮紧佢啊？ 系。我最近啊，先发现原来嗰个主持人呃咗5-6年，原来佢一路都唔系单身嘅。 有時 形象崩壞啊！哎、 做嘢嘛，聽講、哦、有時要做嘢冇辦法啦、 哦哦。哦，原來係咁嘅， 講到好似身不由己咁樣啊嘛。 係啊，你冇得揀㗎。 你想知啲咩啊？ 冇，其實我都瞞住咗一樣嘢，但係俾瞞住咗大家好耐㗎啦。我都其實知咗呢個消息成年㗎啦。 點都要講翻少少嘅， 終於可以講啦。 都要講翻少少個背景嘅。總之啱啱星期六咧，我是你的後援會咧就最後一集啦。咁啊，咁我同阿一就諗緊啊，最後一集我哋講啲咩好咧？咁於是乎喺 opening 嘅時候咧，就話除咗宣布係最後一集之外，咁有啲聽眾都估到噶啦。第二樣嘢宣布就係、是、其實小弟係有拍拖嘅，跟住個好驚天地嘅事情啦，咁樣啦。咁都有收到啲 message 啦，即係喺呢個 weekend 嘅時候，都有啲人問，即係無論係聽眾啊，定係啲 friend 啊咁樣，咁有啲 friend 都知道嘅咁。 有冇啲真係聽眾係好驚訝㗎？ 佢哋嗰種驚訝又唔係驚訝嘅，只不過係話。系啦，都冇理由嘅， 都估到你冇理由咁耐都冇拖拍，冇可能嘅， 边有可能、啊？ 话晒偶像派 DJ 啊， 唔系咯，高高大大靓靓仔仔，咪靠样揾食咁样嗰啲咧， 我讲唔落去啦。 唔知點解呢個位置我好講到落去，相比於講正題講呢啲舒服好多啊！ Okay, okay, 你要知道， 可以 係啊，咁所以就即係講咗呢樣嘢。咁因為都有陣時你知嘅。你要找一個位置啊，喺節目裏面去講呢樣嘢，因為我覺得有人會話嘅，即係有啲人都會覺得其實自己咁私人嘅有乜需要，即係做節目或者做嘢要同聽眾去講啊。 其實交唔交代又冇乜所謂 嘅。冇乜所謂嘅，咁但係可能喺我嘅角度灌輸咗咁多年嘅諗法啦，即聽眾係朋友，即雖然咧呃個朋友咁多年啦，咁但係 你最後都回頭是岸係嘛？ 因為你都好想嘅，即你都好想盡量將自己嘅一面，因為你日日一至五之前一至六都聽住聲，其實真係 friend， 有啲聽眾真係。后尾真係有见面大家一起打波呢第一次见咁啦。佢、哦、都有讲话其实虽然我哋第一次见面但我觉得 你咗好耐。 识咗好耐因为真係 keep 住听节目会好了解到我个人系点啊。咁当佢都话啊见到你真人呢就真係同节目呢系冇分别嘅。即係就会知道你喺节目 present 过你同真实嘅你一样嘅即係唔系要刻意变一个人咁啦。 除咗一个位囉。 咁所以其实一路都諗緊啊因为就算唔好话听众啦身边嘅朋友呢我諗都系唔係好耐之前先開始會同佢哋講話，哦，其實係啊，即係會承認呢件事啦、啊。咁 okay. 我都好尷尬嘅，唔知點解喺呢一個位置， 即係同埋唔知 人哋有冇興趣知咯。 簡單啲講就係，其實可能你自己以為大家好想知，其實可能人哋唔係咁關心呢樣嘢。係 啊，即係你講完之後，哦，好啊，恭喜曬喎。咁即係你有咩好講咧？咁跟住一路都，如果有一個契機出現，當然好啦。咁啊，個契機出現咗，後援會拉屎一集，咁啊成長啦、啊。即係諗下嗰個節目Day One 開始嘅時候，即係聽眾角度聽啦，就一個肥仔咁啊，成識好多女仔啦，跟住一個高高大大四眼仔，咁就係一個單身獨男咁啦。咁去到節目六年完結啦，咁完結嘅時候，大家狀態都唔同啦。佢就已經 結咗婚啦， 結咗婚有小朋友啊，即係嗰種狀態已經唔同咗 stage 啦。咁我亦都變咗另一個身份啦。咁我覺得都咁樣完結都幾好啊。咁嗰日就所以就冇講咗咯。 我想問你一個問題先嘅，你係咪 Day One 開始做後援會嗰陣時係真係冇拍拖㗎？ 其實嗰陣時係應該係未正式嘅，即係當港軍妹妹，因為冇一個明確 starting day 嘅，咁所以你諗翻轉，但係時間差唔多啦。咁因為嗰陣時，即係而家咁樣講翻個節目好搞笑啦。咁但係因為嗰次我係冇講到啊，反而 day one start 嘅時候嗰陣時，因為係嗰即五六年前去台灣拍節目，佢識台灣女仔，翻到嚟之後，咁啲同事又睇到就話：喂，不如將呢一樣嘢喺即香港都可以做啊，識香港嘅女仔咁啊。咁嗰時 Team Power 亦都可能有啲大革新想轉下啲節目，咁所以嗰陣時同阿一已經有佢有嗰陣時有個節目叫《男生圍》嘅，其實你當係後援會嘅前身，《男生圍》係由以前凌子維加私分咧去開創先嘅，都係講一啲男仔嘢嘅。跟住後屘我就接咗手啦，同你一個嚟自 Team Power 嘅同事叫 Brian 啦。咁後屘慢慢佢就比較忙碌啲，阿一有陣時就會代班，咁代下就兩個都幾夾啊。咁所以當節目 reshuffle 嘅時候，就不如我兩個開個節目，就真係以請本地美女啊，作為呢一個節目嘅重心，咁就開始咗啦。 非常好， 係啊，咁就所以咁你都要諗下，兩個男仔喺一個 叫做識女仔嘅節目，以一個咩嘅角度出發？因為如果你兩個同樣角度，你做訪問啊，或者你傾嘅時候，會有少少唔同咯。 啱啱。 咁就攞咗嗰陣時大家嘅狀態同埋個性格咯。咁我就相對佢咧就冇佢咁嚇， 一個角色嚟嘅， 少少啦，係啦。咁個都需要一樣嘢，等大家更快了解。我是一个点嘅，嗰时唔系就系后妹，其实嗰时 Gimme Five 都系嘅。 OK， 系啦，咁啊用呢一个嘅角色去开始，咁等大家好快就会有一个 keywords 去理解，哦，波胜系一个点嘅人，阿一系一个点样嘅人咁样。 我终于明白点解你要上嗰啲 drama class 啊？ 要 你原来是一个 drama king 啊，你唔系 drama queen， 你系 drama king 啊。 都唔容易噶，有时你有啲嘢你讲唔到咯。 你要呃曬全世界，你首先要呃咗自己先。但係我想問一下咧，其實你做咗呢個節目咁耐啦， 後援會定騷動啊？ 後援會，後援會，後援會耐啲。咁有冇其實你女朋友冇嘈你嘅？ 冇嘅，冇嘅，冇嘢嘅。 即係狂約啲女嘉賓都冇 做嘢啊嘛，知嘅、 哎。好啦，好羨慕你。 如果你做嘅話，係咪你老婆會 大壓力啊？可能好多人都唔請得咯。即系靓嗰啲就唔俾我请咯，呢、這个咁靓唔准请咁样咯，咁你谂下靓嗰啲唔准请，我仲可以点做啫？ 你同你老婆讲吓、啊，你觉得好靓咩？我觉得 冇你咁靓、啊， 唔系呢句多咗，呢句多咗，呢、句多咗，所以我第一下都谂 啊，你教我啦，你应该经历唔少啊呢啲。 冇啊，冇乜特别喎、啊，啲女仔都系 普普通通咯、 啊。你觉得好靓，我又唔系喎，咁啊。即系你好平淡嗰 个特色咯，即系你唔可以太兴奋系嘛，唔可以俾啲太过实质嘅 comment 佢哋系嘛， 系啊，即系觉得哇呢、這个真系正咁， 系 唔好嘅，唔好嘅，冇咁样做嘅， 平淡啲，平淡啲， 少少， 收翻少少。 咁我哋都系专业嘅，做节目都系吓、 啊，绝对唔系话嗰啲咩自肥啊，绝对唔系话有咩识女仔嗰啲，绝对冇呢啲嘅，系因为为咗其实最主要。我哋做广播行业好紧要就是为咗听众开心。 对啊。 是吗大家听得欢乐。 大家听得欢乐。跟住、啊、上嚟见到面影张相大家 到。学到嘢是吗、啊、我而家学到嘢啊。 成日都说会不会一个副教育意义的节目来的嘛。 我而家学到啦。 骚动都是副教育意义节目来的。 哦咁呢个真的、嗯、因为我哋有音乐桑拿嘛。 是好有教 育。我哋今日又同大家讲下音乐历史啦咁样。 但我觉得是都几得意嘅，即系经历咗咁样嘅六年咁样，即系听翻嗰阵时做啲访问，我谂即系成日都讲嘅，我哋而家喺苏音乐做音乐访问啦。如果唔系过去呢段时间喺我做 Gimme Five 嘅时候做访问，都系即系怕丑啲嘅。后援会咧系一个 可以释放自己， 唔系释放，系学习。 哦 ，OK， 是 学习呢个字。 哦、OK， 系学习去不断每个礼拜见到啲即系你唔识嘅人咁样咧。放膽咗，所以而家你騷動音樂同歌手啊、音樂人啊做訪問講音樂咧， 就大膽咗啦， 大膽啲啦，唔好話大膽咗，大膽啲啦。 即係嗰個社交嘅技巧有改善係嘛？ 係、啊、 開一啲嘅話題又準成咗。 係啊，會自在啲咯。我成日都好想啊，嗱而家後援會咗，應該開個環節咧，請啲香港嘅美女上嚟講下佢聽開咩歌。 好啊，好啊， 咁唔会重复嗰个角色啊嘛。 好啊，呢、啊這 个我完咗， 呢、這个我支持， 将佢摆过嚟。 系好啊，好啊，好啊，谂谂佢，谂谂佢，喂， 我都可以玩呢啲啊， 睇有冇机会啦。 系即系嗰啲街坊咧。 不过我惊到时啊，系咯，我老婆又话呢、這个唔准请，呢、這个唔准访问佢，呢、這个唔准问。 啊、因为我哋唔请咯，我哋 book 麦咯。即係出去博街 咪係， 即係見到佢哇靚女，靚女點稱呼啊？係啊，係聽緊咩歌啊？咁即係都好多網上面嗰啲都會咁樣噶嘛，即係成日街度就會問下你而家 街坊嗰啲啊， 係啊咁咯， 開心喎、啊，諗起都覺得歡樂。 点啊？有冇嘢要问啊？有冇嘢想知啊？ 嗯、 今日讲埋唔讲噶啦？ 系咪噶？真系噶？咁啊？等我谂下，我谂下啲听众有冇嘢想问你嘅先。 系。唔一定答。虽然、 啊、我谂到、哦、我谂到。你而家嘅女朋友系有啲咩特质吸引到你？ 哇！ 系咪好难咧？ 好想咧学啲人答啲好废嗰啲。我想是兴趣和性格夹的。我发现原来都挺好用的、啊、这个。 是万能的、啊、这个。 兴趣夹呢是我可以有一点 elaborate 的。即是兴趣夹即是 聽音樂佢都有嘅，即係雖然佢唔係聽本地嘅，聽外國嘢。 Okay, 我就聽本地，咁所以就可以即係叫 交流 互補咯，係啊，即係我會話俾你聽而家 hit 緊啲乜嘢，佢會話俾我聽。咁我做嘅功夫我就減少啦嘛，你明唔明啊？ 我明， 即係我主力咧就要留意本地嘅或者我電子嘢。咁但係外國流行音樂樂壇佢中意嘅或者日本嗰啲咧，咁佢就話俾我聽近排 hit 啲咩，咁我就可以好快咧就吸收到嗰啲。 咁你工作需要嘅時候就可以即刻問佢啦。 係啊，我真係有時問喂近排有冇 hit 邊個啊咁，跟住佢又會俾啲嘢我聽咁啦。 我就係覺得奇怪啊，點解次次問親你呢啲咩歌咧，本地啊、外國啊，你都好似識嘅。我心諗你邊度有咁多時間聽歌啊？啊，原來係咁樣， 有軍師啦， 有人幫手嘅。 係啊，跟住動漫又中意睇啦，係啦，即同埋好緊要嘅睇動漫咧，嗰、那個 taste 好重要。 係 有陣時有啲作品，啲人話咩神作好好睇咧。咁我同佢就本住一個啊觀摩下嘅心態啦，睇咗一集， 麻麻地啊， 麻地喎，你覺得好唔好啊？通常我覺得唔好睇，佢都覺得唔好睇嘅。 哦， 咁如果佢 口味一致， 係啦，我覺得好睇，佢都好睇嘅。當然都有例外，就是、有一啲嘅 topic 佢未必會有興趣，咁嗰啲就另計啦。即係譬如我哋男仔中意睇啲熱血嘅，我啲英雄學院呢啲咁，咁佢冇興趣，咁冇所謂啦。咁咁、但係其他嗰啲呢樣嘢，我覺得好緊要，因為你有得傾落去，同埋你會發現去睇戲都係嘅，或者聽一首歌，你中唔中意好唔好聽？套戲出嚟之後睇完覺得好唔好睇？每一次我哋基本上99%咧。甚至應該 100% 差唔多嗰、那個睇法係一樣，咁呢個好緊要，係啦，因為我有時我覺得我同其他人嗰個 taste 少少唔同啦、即係我冇一個好特定，即係人哋覺得好睇，我好多時候覺得嚇、一般 一般啫嚇， 咁但就會覺得係咪我有問題，我唔識欣賞某一啲位，咁你當你隔離嗰個同你一樣嘅時候，你就可以圍爐啦， 終於揾到個知音啦， 你就會覺得唔緊要啦，世界唔明我係我哋自己知，我哋自己 taste 應該冇問題嘅，咁我覺得呢一樣啊， 世界唔明我，仲有你明我啊嘛，哇， 哇我冇講啲咁肉米， 明啊明啊，知啊知你幸福啊，波哥， 唔好咁講， 唉咁。幸福我哋今日啊播啲， 我谂唔到有啲咩好 sweet 嘅歌， 开心啲嘅 有咩啊啊啊啊都有嘅都有嘅，呢只都 sweet 嘅，呢只都系都喺女仔角度出发嘅呢只。其实访问都有讲到啦，作为一个关系里面当中，佢愿意做个 supporter 嘅角色嘅一个女朋友，佢系苏丽珊。 陪陪你吃苦，请满怀信心。每一天与人赛跑，负太多责任，我知你无所不能，年轻也勇敢，才见人至今，会陪你叹气，当世情太狠，我都不怕谁盘问怎会未结婚，只恐怕

好中意三更半夜唔瞓觉，然之后就会谂好多好多嘢啦。 没有喧哗吵架，没有吹逼欺诈，过往多么可怕，黑仿佛不太差。要扮作倔强的我，脆弱已被上锁。当凌晨累积着什么痛楚，心酸分开崩溃，生吞落寞，我这么的破碎，孤光怎么允许躲进晚黑乱步。我是谁？不安人住心灵，天生太敏感，躲不对，无法安睡。没有掌声公告，亦没有挖苦倾诉。我没有被你识破，脆弱已被上锁。当你心负载着什么痛楚，伤心委屈孤单，生吞落寞，可否叫谁来填补我？我这么的破碎。多尽晚黑轮回漫居，我是谁？不要尽住心里，天生太敏感，多得对，莫法安 听过朱杰新派台作品叫做《晚睡症》，其实夜瞓都有个原因，我自己解释到嘅，就系、是、想夜晚嘅时间长啲，等自己好似多啲时间做自己嘅嘢。始终你知道时间系唔会等人噶嘛。 如果开始以后计划全盘破坏，祈求上天选给你一副对的牌。明天的好与坏，要待明晨揭牌。是一种洗，转个心态。时分秒停不了，尽管有太多空笑，仍拥有下一秒，不需要庸人自扰。难料彩蛋揭晓，这一秒惊喜多少，更好的纵飘渺，仍好好心跳。挨得身体变坏，血肉哪来贩卖，成为乐天的一派，背起每秒的债。就算割破心房，就算轮回摆张，不解仍然不计较再挨。时分秒停不了，尽管有太多空笑，仍拥有下一秒，不需要拥有。 分秒系啊，放工翻到屋企嘅 me time， 每一分每一秒都好紧要啊！所以我都几享受翻到屋企，坐低喺 sofa 嗰度，完全唔做嘢，斋气嘅状态。所以点解夜晚嘅时间需要长啲啊？ 才松开衣领，把衫扭脱掉。遥控风采桌前，无端想起了老爸一场欢笑，用我通通已消失了。卖力的打拼，乱留下过活，潮浪推着去跑，自己的赛道望着跌着，总算才怕气。酒喝掉，霎眼想起了谁？什么事情这样疲累？怎么可脱掉后来的千句万句？何妨习惯独居，不摆灯进情。想起了谁？什么事情这样疲累？怎么可逃掉后来的千句万句？然而若有泪水，却会吞进情绪，呼吸心跳，感受太多。人生为何这样疲累？差点想走掉，后来的千句万句，如还是有泪水。一杯干了，年月再犯罪，泪都只好真碎。一天光都过去。 听过有 MC 张天赋嘅新派台歌。歌名叫做《干》啊，

系啦，点解你好似中间少咗半拍咁样嘅？ 系啦，即系佢冇咗一啲嘢咁样。咁咧呢个 two step 咧，其实佢可以话系喺英国嗰边嘅 garage 嘅 music 里边咧，佢分支出嚟一样嘢嘅。我哋同大家温少少书先，就系、是、garage 咧，我哋喺好多个礼拜之前有讲过。 系， 因为嗰时 house 出现咗啦，我哋有讲就系喺芝加哥，跟住去到底特律咧就系 techno 啦。咁喺纽约嗰边本身即系 disco 极度兴盛，咁当 disco 冚咗档之后啦，咁啊 house take over 咗个叫做跳舞嘅音乐世界之后，咁佢哋都想拥有属于自己风格嘅一啲跳舞音乐。咁嗰时其实喺纽约都会玩 house， 叫 New York house 啦。 系系系。 咁但后尾咧 ，New York House 就被称为 Garage 啦。咁因为嗰阵时有间夜店叫做 Paradise Garage， 咁啊冇用到 Paradise 啦，因为即系意图唔好啦，天堂啦，同埋我惊即系得罪啲宗教人士嗰类啦。咁所以就取咗 Garage 呢个名攞嚟做佢哋呢间 club 里边啦，主要会听到，甚至乎成个纽约都会听到啲 House 嘅音乐，就会叫做 Garage 嘅。咁但系呢个就系喺 US 嘅 Garage。咁但系。 Okay. 去到英國之後，呢、這個 garage 咧就退快咗，即係都係一啲fall on the floor 嗰啲嘢嚟嘅。 不過再 up 啲， 係啦，不過佢再推快啲。咁點解要加速播呢？就因為本身喺英國咧嗰邊興緊一啲叫 jungle 嘅嘢，但係佢 BPM 咧上到200。 好快喎、啊，200好快喎、 啊，即系你听一般 house 啊嗰啲一二四一二五一二八咧， 系咯， 200系好急速嘅， 系咯， 咁所以佢哋嗰边系听惯咗呢种音乐嘅。 你有冇听一个讲法咧？就系、是、嗰个城市有一段时间可能兴嗰样音乐咧，系代表住嗰个城市缺乏嗰样嘢。 哦， 就系、是、因为系啦，即系。打個譬如就係例如英國咧，咁有一段時期佢哋嘅生活節奏係唔係咁快噶嘛，即係或者可能即係啲人成日話佢哋優雅啲噶嘛，飲下啲英式嘅茶咁樣high tea 咁樣，即係佢哋個生活節奏係可以係咁樣噶嘛。咁、所以當一啲好快嘅嘢傳到入去嘅時候，嗰、那個城市人就會覺得哇，好對我嚟講係好唔同嘅嘢，係好新鮮嘅嘢， 都合理。 然後佢哋就會好 into 嗰種音樂， 然後佢就。就可以透過聽音樂去出去玩嘅時候，就攞到嗰種生活中冇嘅嘢。 係， 哦 ，very good。 亦都有人咁講啊，點解香港嘅一啲慢歌會係咁流行？就係、是、因為香港太快啊 嘛。哦，同埋嗰啲抒情啊嗰啲， 香 港冇感情啊，平日翻工冇曬感情， 又唔係咁講嘅。 唔係太好啊，所以啲歌要慘啊咁啊，即係調翻轉咁睇咯，可以。係啊，咁所以當呢一個 garage 去到英國嘅時候咧。咁頭先都講過倫敦 DJ friend 拎個翻嚟，佢都要推快就，因為其實喺美國人角度咧，你將我嗰啲house 或者 garage 推快咗，但係喺英國人嘅角度咧，其實啲嘢係慢咗，因為200 BPM 你落到去，我當UK garage 啦，我當150都好啦，其實對於佢哋嚟講都係慢咗㗎啦， 即係騰雲托海咁樣。 係啦，當佢睇嘢越嚟越慢，就知道揸得 越嚟越 快。所以喺英國嘅市場反而咧，一啲推快咗嘅 garage 咧。其實對於佢哋嚟講咧，都係慢噶，即係只不過對於聽開嘅人嚟講就好快啦。即係可能你可能上到130或者150都有嘅咁。咁、所以就係將呢一個 garage 推快咗之後，變成英國版本咧、速度快咗已經有少少特色唔同咗啦。但首先亦都應付到本身英國人追求嘅嗰種速度感，但係亦都比 jungle 慢啲。咁所以女士咧就可以好 into 呢件事啦。 咁就然後可以喺度跟住嗰個好快嘅節奏喺度摁啊咁樣啦。 你而家雖然聽到咧佢。聽落去好似 skip 咗啲嘢啦，但其實佢都係嗰個諗法就嚟自於 UK Garage Four on the Floor， 即係嘣之啪之嘣之啪之，佢掹走咗啲可能係個 kick drum， 係令到佢有一種摁下摁下 挫住挫住咁。 因為你 suppose 可能 default 咗44嗰啲嘢，突然間冇咗啲嘢，你就好似自己好拉扯 就咗啦， 就會有種仲有少少超超地嘅感覺。咁呢一個咧就即叫 two step 嘅概念。 O、okay. K， 所以亦都可以話係叫做 U K Garage 嘅一個旗下一個分支啦，係啦。咁當然啦，咁啊即係講咗一段時間，除咗聽咗呢個底嘅音樂之外咧，有一首歌咧都可以話係好早期喺英國 two step 嘅音樂咧好成功嘅。呢只係已經係講緊1997年出現嘅啦，但係佢咧原版咧就係真係比較 fall on the floor 嘅。remix 版咧，反而系个成绩好啲啊！咁啊，直情系喺嗰啲 UK 单曲榜嗰度咧攞到第7嘅。咁啊，呢一首歌咧就系、是、一个叫 Kelly G 嘅 musician 一个音乐人 producer 咧做 remix。咁呢只歌系咩咧？就系、是、Tina Moore 嘅 Never Gonna Let You Go 嘅、remix， 听下佢嗰种 two step 嘅感觉。 所以你兴趣玩嗰啲数节奏游戏咧，你可以即系跟住数啦。 点样有数节奏嘅？ 即系头先嗰啲啊，即系佢平时嘭节八节，嘭节八节。佢而家咧就掹咗咗第三下嗰、那个 kick drum， 可能摆咗第二个位咧，就会嘭节嘭节八节。八字半字八字， 哦，即系冇咗，可能冇一个重拍， 系啦，冇一个重拍。咁变相咧，你听落去咧就系嗰、那个即系叫小鼓啊，或者一个 snare 咧就会比较抢耳一啲，因为佢喺一个叫做 off beat 嘅位置嗰度出现啦。咁你听落去就系、是、啊，就会同平时嗰个拉扯咧就唔同，因为你一路听平时听嗰啲 house 嗰啲好工整嗰啲 four on the floor 咧，嗰样嘢好好向前去嘅，工整推进。咁、你当佢嗰个重心听嗰个歌咧，转咗去啲 off beat 位啊，掹走咗一啲嘢咧，佢就会突然之间将你 drag 后咗。呢啲就系佢嗰个叫做敲击嘅节奏嘅改变，令到你个人嗰个感觉或者个身体喐动都唔一样。咁呢一个就系做到即系 two step， 就系类似又系呢一种嘅概念啦。你可以谂佢系系啦。咁啊，亦都好似头先咁讲咧，就系因为呢一种叫two step 啦，由不嬲好工整嘅four on the floor 嘅garage 啦，咁啊转咗去呢一种嘅玩法之后咧，亦都喺大概1999年啦至2001年呢段时间啦，特别就喺英国咧系 mainstream 有好好嘅成绩啦，譬如头先嗰只歌攞到好成绩啦，咁啊好多 club 头先都讲搞呢啲类型音乐嘅啲 party， 好多女仔嚟就呜 就玩呢啲啦。 系啦，咁所以亦都令到越嚟越多呢类音乐喺英国嗰阵时，特别嗰两年左右就会出现啦。咁另外有一对咧叫做Art for Dutcher 咧，咁佢哋都系以做呢个 two step 音乐闻名嘅 producer。咁佢哋嗰阵时咧，亦都有一首歌咧，一阵间会播嘅，叫做 rewind 啊。 rewind 即系 rewind 完再 rewind 啊咁系啦，咁呢一首歌咧，除咗都系嚟自即系 Art for Dutcher 佢哋去做之外啦，咁呢一首歌又系喺即系 two step 嘅音乐，喺英国嘅 commercial 嘅世界攞咗好成绩啦，而同时咧呢一首歌里边 feature 咗一位朋友，可能大家有听 R&B 咧都会听过佢个名嘅，叫 Craig David 嘅。 哦，知道知道， 系啦，因为佢咧就后期亦都玩唔同曲风啦，咁但系好早期特别佢就系玩咗呢首 rewind feature 咗里边咧，系佢好早期佢声音出现喺一啲 official release 嘅作品里边嘅。咁咧，佢里边呢只歌 two step 嘅做法啦，所以去到 Craig David 佢早期嘅音乐咧，你会听到佢系用紧 two step 嘅底嘅一种percussion 嘅 pattern，玩啲 R&B 嘅嘢喺里边。咁所以系你如果上网 search 系啊 R&B two step 咁呢啲 terms 咧，你会揾到佢个名。咁咧，佢就用紧呢一种方法去做 R&B， 因为 R&B 有好多啦，佢而家更加啦， 系好广泛嘅一个范畴嚟嘅。 系啦，成佢早期亦都系即系带起，因为佢都关佢事啦，亦都带起即系 two step。喺叫做嗰個英國市場，大家留意啊個關注，因為佢嗰時出嗰隻碟係2000年嘅咁樣，佢嗰隻碟其實都好多人會知道啊，都覺得哇正啊咁樣樣，咁都 Craig David 都一個好重要嘅人物去叫帶動呢一個叫 two step 咯，咁但係。即系 two step 头先讲个年期听落去唔系好长啊，即系1999年至2001年啦，有啲人咁讲，即系唔计前期嘅一个发展，咁所以去到后尾咧就慢慢就没落，有其他新型嘅嘢出现噶啦。 因为电子嘅音乐啊，或者系呢一类型，即系喺舞池度嘅音乐，其实都真系发展系好快速噶嘛， 都有出现。 基本上你嗰个潮流系几年，或者可能系一两年就已经转一转嗰个口味噶啦， 或者佢会攞咗佢呢个基因咧，就变咗其他嘢。咁所以之後亦都會有啲之後呢個環節都會又會講下啲即英國嗰邊啲電子音樂又有邊啲啦。咁最尾咧呢一 part 咧就俾大家聽下頭先講嗰首好難讀嘅歌名 ，Art for Dutcher featuring 啊 Craig David 嘅 Rewind。Selector, making moves, yeah, on the dance floor, yeah. Gotta move on, dancing, yeah, real hardcore, yeah. From the front to the back, that's where I was at. You know, the amplified to do it like that. With Craig David all over your DJ, it's all up to you. When the crowd go wild, tell me what you did. When the crowd say ball, selector, rewind. When the crowd say ball, selector, rewind. When the crowd say ball, selector, rewind. When the crowd say bow, bow, bow, rewind. When the crowd say bow, selector, rewind. When the crowd say bow, selector, rewind. When the crowd say bow, selector, rewind. This goes out to all the DJs. 人之初性本善， 人之初性本善， 你认真啲可以吗？ 老师点读都系差唔多噶啦。 当孔子遇上差不多先生，会发生啲咩趣事？ 就要留意由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古今人物杂志》价值观篇。 今个星期三就有香港南区冠立小学嘅同学声演孔子一席话。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汪贝文报道新闻。本港新增4874宗新冠病毒确诊，当中4478宗属于本地感染，396宗属于输入个案，多10患者离世。第五波疫情一共录得10015宗死亡个案。截至今日0时0分，卫生署公共卫生化验服务署在本港的输入个案当中，发现一宗 BA.2.75.2 和一宗 XBB.1 亚系个案，两宗都是无症状感染。六间院舍出现传播，涉及7宗确诊，一共有39院友属于密切接触者。学校方面，681间学校呈报1362宗阳性个案，涉及1141个学生和221个教职员。23间学校共25班的级别需要停课7日。尖沙咀广东道英皇钟表珠宝店铺遇劫，警方表示两个非华裔男子中午到店内假扮顾客，其后以利刀威吓职员，劫走一条报称价值2000万的翡翠颈链，其后逃去。警方正通缉3非华裔男子，包括接载两个贼人的司机。 警方拘捕85人，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串谋诈骗和洗黑钱，一共涉及74宗案件，损失总金额达4500万。警方在上个月26号至前日采取打击科技罪案的执法行动，被捕人士介乎15至74岁，部分人是快旅户口持有人。警方强调，借出的户口只要曾经用作犯罪用途，持有人亦都需要负上刑责。另外，机场警区侦破两宗假冒官员电话骗案，涉及损失大约一共140万港元。两个内地受害人在上个月先后接获假冒卫生署官员和内地执法人员的电话，声称受害人涉及内地洗黑钱案，要求提供金钱暂缓拘捕。天气方面，预测非常干燥，今晚和明朝部分时间多云，天气较凉，最低气温大约21度，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天晴和非常干燥，早晚仍然较凉，星期四云量较多，接近周末气温回升。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4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交通情况。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变电站咧有交通意外，龙尾而家去到龙翔道，近住黄大仙中心。反方向咧去新清水湾道咧，近住咧圣约瑟英文中学咧都塞紧噶。咁而家同时影响到咧太子道东去清水湾道，龙尾去到九龙城回旋处。重复一次啦，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牛池湾变电站有交通意外，龙尾龙翔道近住黄大仙中心，同埋反方向。清水湾道、新清水湾道近住圣约瑟英文中学，同时影响到太子道东去清水湾道龙尾排道九龙城回旋处。另外，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门医院的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龙尾消化紧去到加农村。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曾经都有交通意外，不过咧都系已经清理好啦。龙尾过咗屯门高尔夫球中心。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建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近住康庄道桥面。好啦，咁我哋今次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嘅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嘅心、肺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喺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国剧830，杨洋、赵露思，且视天下。 距离选亲仲有十日，黑风色知道华纯贤睇重嘅系权势，而唔系真心想同佢结亲。而华纯贤就揾白风夕帮忙，想试探白风夕同黑风色嘅关系，想通过佢嚟影响黑风色。佢又成唔成功呢？ 国剧830，且视天下，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Yeah, yeah, yeah, yeah, oh yeah, yeah, yeah, yeah. 的躯壳。 收工先嚟塞车，唔通连个天都唔中意我？ 唉，唔紧要啦，起码仲有成车人陪你塞啊嘛。 点解你咁睇得开嘅？ 哦，冇，因为奔神 Monday Blues 仲灰啊！ 承接住上半小时嘅音乐桑拿，今日奔神 Monday Blues 决定会再带一啲嘅 Two Step R&B 俾大家。 欢迎光临，侬好吗？ 第一位， 侬会是上海吧？ 必定要有佢。 吃什么药？吃你眼中迷上的男女女，望着自己哪里来要哪里去，离开又可惜。 中一位咧喺华语圈当中 R&B 最顶尖嘅男歌手，佢系陶喆。听过佢嘅作品，今天没回家。今日嘅奔驰 Monday Blues， 大家可以多啲留意下。留意下鼓嘅 pattern。

冇听过嘅声音，佢哋系飞步有梦花镜影。既然讲开 Two Step 嘅 R&B， 冇可能唔讲呢一位 Two Step 之父啊 ，Craig David。话系 Two Step R&B 嘅其中一个原点，有 Craig David 喺2000年发行一张专辑《Born to Do It》当中收录咗呢一首非常之出名嘅作品，叫做《Seven Days》。直到而家咧，其实呢一种嘅鼓嘅 pattern 咧，可以话系好广泛咁样应用喺唔同嘅流行曲作品当中。 但我感觉热到发紫，凌晨当你转入面被想起我 这眼线。飞山的空揽你，护送体温，就算去。情人节约会反驾驶，地球全个有糖衣。一边屋顶有雪，一边打风撇雨地理想断裂。好相信爱来得更冷热，要佢爱情凭毅力行止。无论你住索里不是正也无视你爱我知，凭地上天一一手指温馨提示，每次意会加深意义，分分钟接近你 IG 幻想相见一次，提起情人捧起我会一次心甘愿意，心甘愿意。分开开始脱节，分开开始会怯，但我没有 再送多一首俾大家，好值得认识嘅声音，佢叫做丁世光。 Yeah, 一条无声的街，一家古老的店，一个空的房间和一个没熄灭的烟。No, 一路留下谜语，然后再次逃脱。回退算只剩不自然线索，不具名的心 假的无措， 时间牵 着多余条河， 找不出痕迹，完美到不合理，要怎么相信这是命运被我的不冷静 那 间居酒屋印象中明 我的爱情，我的不冷静。